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现在介绍妙法莲花经法师品第十。向下去，法师品、建宝塔品、提婆大多品、劝持品，一直到第十四安乐恨品，这个五品经文是偈门之中流通分。所谓的流通，这个法华经不但是受益于当时，也要流通于未来，为这个流通。法师品这一品讲这个五种法师，一受持，第二是度，第三是诵，第四是写说，第五书写，就是受持、度诵、写说、书写，这个五种法师。那么《大智度论》中说六种法师，但是要开合而言，六种法师：信力固受，念力固持，看闻谓之度，不忘谓之诵，宣传谓之说。所以这个漏呢，就是圣人的经书难懂难写，需要解释，这就受持、读诵、写说、书写。此中呢，和受持为一，和写说为一，读书写为五，五种法师。这个五种法师当中，要是分别而论，受持、读诵这个四呢，这叫做自行；写说，这叫做化他。通论，受持、读诵、写说、书写，自归无法，叫做自性法师；叫他无法，叫做化他法师。哎，这是拿文字来度啊。解释。受持、读诵、写说、书写。什么叫做受呢？受就是接受，接受。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说这个《法华经》。信力固受啊，如果说佛在这说法华经，你不相信啊，你不相信就是不接受。所以讲这个受呢，就指信力固受。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佛法当中讲这个信这个字呢是非常重要的啊。佛说的法再好，哪怕说的怎么样，天龙天花乱坠，我不相信，不相信就是不接受啊， 啊，说信力固寿，念力固齿，念念不舍，念兹在兹，就是把《法华经》佛所说的这个道理，那一经所劝之理啊，用这个信受两个字啊，把它表明了。度啊，看的本儿呢，这就是度啊。诵呢是不枉为诵，什么叫不枉啊？我这个念熟了啊，我有本儿也好，没得本儿也好，我都能念啊，这就是诵啊。你比如说我们每天早上上早殿诵楞严经，风诵楞严秘密咒啊，那不这本啊啊都念熟了啊，不枉为诵。法华经现在呢我们就不太清楚了啊，自从这个法华经传到中国来，特别是在唐朝那个时间，受持法华经的人是很多的，背法华经的人更多啊，能够背。我们扬州有好多的比丘尼，他都能背把法华经。如果说我们要是建立法华会，靠鱼子念，他不人家不要本的啊，这不要本。这当然呢，人是不能比的，那他不要本我也不要本，你不要本的话，你要本你都跟不上啊，你照着本念你都跟不上，熟了，这个都是要用功德来的啊。这个人的这个智慧能力是不能够比的，不能比啊。我前年看一本那个太虚法，太虚大师的自传啊，他一天啊诵法华经，就是背法华经，一天背 五部啊，一天背五部啊啊，就像我们念大悲咒一样，念心经一样，比那个念往生咒还快，一个字都不差啊，能比吗？啊啊，他同是凡夫啊，凡夫也不一样哎。你比如那个清凉果是啊，诵华严经一目十行啊，我们是一个字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呢，他一目十行啊。有人不相信呢，那个十行怎么念呢？啊，把十个人旁边把十个人他在这儿念，清凉果是念这个华严经一目十行，哎，十个人他就一人看一行，没错，这就是我们这个佛法当中功德利益啊，殊胜啊，他有这种功夫，他就有这种受用，这是一种受用啊，那是真实的受用。写说啊，佛说的《法华经》啊，这就是佛的亲证，难写，一切声闻辟支乎所不能知，诸佛智慧甚深无量，难写难入，所以必须要加以解释啊，这个解说。还有一种呢，就是书写啊，书写法华经，书写也是一种供养流通啊。所以这个无法 受持杜诵邪术书写，用这个无法自轨，就是自己用这个无法作为自修啊，称为法师，这自行法师要用这个无法来叫他啊，这叫做化他法师。法师法师啊，法就是指的这个妙法两华经啊，妙法两华经。为什么呢？是法者鬼则意啊，师师者是训将意，比如说现在是个老师，我们这个老师，哎，各行各业都有老师呢。我们的讲佛法有法师，讲事法都有老师。嗯，你做个瓦匠，做个木匠，哎，都有师傅呢。哎，师者是训将也，训呢就是教育、教训啊，这种意思。上来说这个法虽然可轨啊，这个法可轨，法是什么法呢？法就是天然之性的。法华经讲这个法就是以实相为体的这个法，实相为体的这个法，这个实相啊，非因非果啊，非始非终，这个体。但是这个体是法不自弘啊，虽然是本有的无始无终的，但是没人讲，你怎么晓得呢？没人跟你说你就知道吗？不知道。所以说是法不自弘，他自己不能够宣传自己啊。你比如法性遍一切处，处处都有，他自己能说我在这个地儿，我在那个地儿，他不能说呀啊。所以说呢，法不自弘，通之在人。通呢就是哄通啊，通通，这是我们常说的人能弘法，法不能够自弘啊。这个五种通经，我们现在讲的呢就是流通法华经的流通分啊，怎么样子流通，怎么样子使这个法华经啊，留意于未来，流传利益，都是未来的永永啊，未来无尽。所以这个五种通经，就是受持、杜诵、邪说、书写，用这个五种方法流通这个法华经。何以自降？特意降他，皆称为师，就称为法师。举法称其自性，皆以妙法为师。师与妙法啊，自性成就，故称为法师。又五种人能够以妙法训降与他，这个训降呢，这是文字上的这个用这个训降两个字，训降就是教化他人啊，以妙法训降于他，故举法 牧师，名为法师。这个呢有两重意思，一个是自鬼，一个是鬼他，两种意思都称为法师。这个是要因缘来解释，要教解释四教藏通地远，每一教都有能权与所权。能权呢，藏教权生灭四谛，通教权无生四谛，这边教权无量四谛，圆教权无漏四谛。这个四教，因为这个教有权有实，这个教理就有深有浅，说这能权之教与所权之理，无论是权也好实也好，那都称为法。那这都不是讲法师吗？都是法呀。不能说大乘法是法，那小乘法就不是法吗？实教是法，那全教也是法呀。都称为法。每一教在自己这一个本教当中藏通别圆，各个论自性与化他，都能够称作为师。那么此中讲这个法师品呢，这是讲这个圆教的，讲这个圆教之教。就这个圆教、大乘圆教这个五种，五种法师，要把这个五种法师，要是简述。这个法呀，能广能量，广这个法呢就是无量无边，量连一都不可得。要是把这个五种法是疏之，简述疏之，收缩数无为四，这个五种法是数无为四。那个四呢，就是四安罗汉，身安罗汉、口安罗汉、意安罗汉，第四呢就是誓愿安罗汉，四安罗汉。这个四安罗汉呢，到了下文，到了第十四品安罗汉品的时候呢，再详细讲。要把这个五种法是疏为三，三就是三业。你看看受持都能写都是写，受持是一业啦，受持不是一业吗？你说我相信，我受持，这个就三业当中，这是所谓一业。斗诵就是口业，书写是什么呢？书写是身业啦，这叫做要这个，用这个弄这个身口意三业，书这个五种法师，这是通了。要是别了，是口业是化他，你要是化他，那必须用口业。释迦牟尼佛也是用口业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说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说法就是用口说法的，是此方的教体。此方呢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利， 所以十方世界这个教体呢都不一样啊，所以有的世界是我娑婆世界是以音声为教体啊，那个相继佛果呢它以相犯做佛事啊，它就以相犯为教体，还有的世界呢以光明为教体，它也不讲话，什么都没有，它放光来度化众生，要来说法。所以说要深业这口这个要别论这口业是化大，深业是自行。深叫什么叫自行呢？就是五种法事当中书写，书写是深意，深业那不是自行吗？书写法华经，还有次学书写法华经的啊，那就是自己的修持，用这个自行。要是通论呢，三业自归即是自行法师，三业教招叫做化他法师，就是法师品啊。要是把这个三，把这个五种法师书作三门，这个三门是什么三门呢？就是福德门啊，化他门啊，这个报恩门，书作三门。用此五法自己熏修，就是用这个受持、诵诵、写说、述解熏修自己，这叫做福德门。那当然有福啊，修就是福啊，智慧是智慧，福德是福德，闻经生解那就是智慧，依解起行那就是福德啊，这要分呐。弘宣这个无法利益他人，这个叫做什么门呢？这叫做化他门，三门当中，自己修行也好，利益他人也好，啊，自修化他，都是顺服之教，顺从佛的教导，顺从佛的教导，这叫做报恩门。所以是福能广大，用什么来报答佛恩呢？啊，佛也不跟你要吃，不跟你要穿的，啊，要弘法利生，啊，假使顶戴百千劫，甚为床垢骗大千，若不弘法度众生，毕竟无能报恩者。要想报佛的恩啊，法恩啊，而不是我们这个生身父母之人的法身之恩啊，怎么报法的呢？那只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弘法利生啊。这个就这个五种法师数为三门啊，福德门、化他们、报恩门三门。要别论则自修与报恩名为自行，利益他人即叫做化他啊，通论则自归归他，皆称为法师啊啊，故言法师品。所以这个法师品这义理还蛮深，还蛮多，嗯，啊，若说是三鬼，这个三鬼鬼呢，就是鬼道这个鬼呀，啊。我们修行的人，无论你修哪一法，修哪一宗，啊，他都有鬼，啊，鬼呀，鬼就是鬼的，鬼就是鬼道。你比如说你是参禅。参禅你不按参禅这轨道，你怎么走这条路怎么走啊？ 啊，您要成佛，成佛有成佛的轨道啊。不是我要念佛求生西方，那有西方极乐世界，他也有修的法门，修的方法，那都是鬼。这个五种法师，那么此中讲这个三鬼，这个三鬼红经，此处不是讲这个刘同奋吗？三鬼红经就是下文讲的，入如来室，住如来衣，坐如来座，然后乃可为之说经。这个说经啊，要服从这个三鬼的条件，三鬼斗诵，这五种法师当中斗诵跟这个书写，这是外形啊，比如我念经啊，啊写经啊，让人看得到的啊，这叫做外形。外形即是如来衣啊，受持是内形啊，信受奉行，这属于内形。内心这叫做如来坐，邪说利益他人，这叫做如来事。这个三鬼，特别是受持法华经的应该熟悉这个三鬼，三鬼红经啊，凡是弘扬法华经的都要具足这个三轨啊，这是个基础。如来是啊，要是别论这个如来是就为之降他，如来一为之自降啊，所以这个讲经很难讲啊，特别是初发心的啊，你说是如来是这叫做降他，怎么讲法的呢？什么叫做如来是，什么叫做如来一，什么叫做如来坐，先要给他搞清楚。因为这个如来是、如来一、如来坐呢，这是说的这个譬喻啊，都是譬法的啊，你不能拿个譬喻就当个譬喻当个法玩了。如来是者，是大慈悲为是啊，并不是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就是叫个如来是啊，也不是说我们住这个讲堂叫如来是啊，啊，大慈大悲，这个大慈大悲呢是普覆一切的啊，一切众生，九法界的众生。都在如来的大慈大悲的这个摄受之内啊，大慈是娱乐的，大悲是拔苦的，那个娱乐不是予给你人天乐，也不是给你一个二乘这个有余涅槃之乐啊，是给你一个究竟成佛的那个路啊，二种生死、五住生死、二死永亡那个路，大乘娱乐。八苦呢是八九界众生之苦，说这个慈悲，以这个慈悲为如来之事，你看这个事大不大呀？这个叫做如来事。所以此处讲的入如来室，入如来室，住如来衣啊，是部分心就建立好了啊。要想在这个九法界之中啊，要八九界之苦与佛 界之落，要弘经，要助如来仪。这个如来仪，仪是什么呢？柔和忍辱仪。哎，柔和忍辱仪啊。仪是什么意思呢？啊，仪是什么意思啊？啊，遮那障丑为仪。啊啊，遮比那障，遮比那障及丑，名之为仪。什么叫做比讷？什么叫做己丑？哎，这个，什么叫比讷？比讷呢？啊，比是来自于外边的。啊，你比如你红经啊，你这个红经哦，你都想红经了。啊，啊，你说你红经，他有人不相信呢。啊，他起一些障道因缘，我们就举一个《法华经》，那个常不清菩萨名，他也是弘经的，他也是弘《法华经》的。哎，我不敢，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啊，你倒是诚心诚意的教化他，他弄砖头瓦块拽你打你，啊，要遮比讷，啊，这个遮比讷呢？用什么办法呢？要忍辱啊！红经也有障碍呀，啊，这个障碍就用忍辱啊，柔和忍辱。这比那障及丑，名之为仪。难行于空，方能难他。难他难及，名之为作。这个作呢，就是法空为作。诸法空为作，这个诸法空为作，作是法空作，有能作，有所作，能作。就是法身啊，能做就是法身，所做就是诸法空，这个三轨弘经啊，方能够难他，难他难及，名之为作。此则自轨三法名为法师，化他三法亦名为法师。要想利一切众生，必以慈悲摄事。什么叫做摄事呢？要深入世间界，深入世间众生界。你度人众生，你到人道里上来；度天上的天人的众生，到天里上去；你要度三乐道的众生，你要到三乐道里上去。啊，那这个摄事啊，摄有必以忍辱为基啊！啊，世间法。没有那么诚心如意的，要忍辱啊！这个忍辱呢，包括多方面的啊，忍辱。哎，你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讲经也有这个成分在里头呢，柔和忍辱仪，这是摄有。利济他人，必以忘我为本。忘我呢，就是诸法空为作。能行三法，这个大教宣通，堪为世间一指，故名法师品。说这个法师品，这个法师两个字，法师这个名义呢，有这么多的道理在里边。这个法师不容易做啊，现在一般的我们这个出家中呢，都通通为法师啊，反正都是法师，某某法师，某某法师，啊，有的时候还喊着大法师、老法师，法师多了，究竟他这个法师两个字，用什么东西去承担这个法师两个字， 是吧？ 这是上边呢说五种法师为三鬼啊，为三门为这个三牲口意三业。下边呢书为两啊，两呢两就是二了啊，书为二就是自性化他啊，这个五种法是自性化他，这一看就晓得了啊。受持动受持这叫做自性啊，这个邪说啊，书邪度诵，这就是自行啊，写说那就是化他。再要书呢就是减错啊，把这个无法的减错减为三法，减为两法，哎，书为一法，书为一法，一法就是如来之行，无为自行他化，自行也好，化他也好，书之为行，书为一，一者就是如来行。如来行一行是一切行，通乐则悲拔一切苦，四取三界二乘菩萨等苦。你说这个苦啊，这个苦就不单单指这个五十三乐道苦啊，人间的苦，三界的苦，二乘的菩萨都有苦，啊，变异生死都有苦。此与一切落啊，与什么落呢？人天之落，二乘涅槃之落，常住等落。柔和意障一切丑，这个丑，什么叫做丑啊？四柱无知无明等丑啊，这个柔和忍住意啊，四柱欲耐住地、舍耐住地、无舍耐住地、见耐住地为这四柱。无知，无知就是尘沙鹤啊，无明，无明都晓得的，根本无明啊啊，障什么丑啊？就障这个四柱无知无明等丑，这个柔和忍入一啊，遮那障丑，你看看这个柔和忍入一这个意义，不是说我单单穿件衣服啊啊，但这是个譬喻。法空作亡一切相，亡一切相，有相无相，非有非无相都要亡，什么相都要亡啊，说是罗祖大师讲的，本来无一物，连这个本来无一物这一个念头都要忘掉啊，你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也是一物，都要忘掉啊，无相要忘到这个，忘到这种程度，什么都没有，哪有个本来无一物无一物呢？这是通论，别论则慈悲生一切善，柔和是遮一切乐，空作呢是当一切相，有慈忍立一切福的，空作称一切智慧，智慧是目，福德是助啊，有慈悲胜一切声闻缘觉，柔和胜一切凡夫外道啊，空作胜悉体遍等菩萨啊，又慈悲破天魔，柔和破五阴魔，空 破烦恼魔死魔啊，又忍能问，空作能答，聚而庄严。底下呢就三观啊，观空故能问，痴忍故能答，痴忍故能众能力能知，空慧故能远能破能倒，有慈悲故何所割呢？柔和故何所耐啊？空作故何所争啊？这叫这个啊，这个三鬼红经啊，它有这么多的道理在里下。如果把这些个道理三鬼红经都吃透了呢，你这个红经就没有障碍了。那因为此就是法制品呐，流通于未来，那么弘宣这个《法华经》，要具足三鬼的这个功能。所以经中说，一切善法慈为根本，忍入第一道，啊，无相最上，这个就是三鬼，啊。若论圆形说不可尽，词中呢就是刚刚讲的呢，就是这个用这个把这个五种法师殊为依法，这个依法呢就是依法具足一切法啊，那就是呢说不可尽。嗯，像这个法华玄义讲这个一心五行摄一切行啊，这个五行啊，什么叫五行呢？圣行、天行、凡行、婴儿行、病行，这个五行摄一切行啊。所以问啊，为什么要三法名法师？答：若以往世论，必须登座整服坐坐，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法华经》啊，也必须按照这个三轨啊，必须登堂啊，我们这个讲堂嘛啊，整服啊。那么现在天气暖和了，天气热了，我们免疫了，不免疫那还有还要答疑啊，坐坐。这个讲古经啊，乃可复活，故要三耳。若试论何论者，弥赫不出三种，要苦果起赫，须用慈悲欲罢；第二要戒业起赫呢，须用柔忍远离；要剃离起赫，须用法空了大。要是我如果说这个法师品就这一段文呢，稍微解释解释，这个就讲一多经啊，怎么多时间，这么多的时间呢？啊，等到呢这个《法华经》呢，今后有机会呢，我们好好讲一下啊，对大家有这个耐心，非常好，成佛的法华嘛，要成佛不要成佛呀，要成佛。我们要把这个《法华经》呢，要给它吃透啊，来吃透。这个寂门，这个流通段有五品经啊，不止淫逸当时啊，不但在这个说佛说《法华经》利益当时的当机众啊，还要金洽来世。金啊，金就是金两，洽呢就是羽刃啊，如鱼扑洽，就是为后来是做成佛的这个金两啊。什么叫个金两啊？啊，你比如我们过这个白渡，你这个水没这个白渡，你过不过来啊？明白吗？ 你到南京去过长江大桥，那都叫斤两，是吧？一法食品，第二是宝塔品，都名红经，这是红传此法华经的功德之深，福德之重，利益广大。红经的功德利益广大。这个第三呢是提婆大多品，提婆大多品引往昔红经的比我坚毅，以正共身而功德深重。第四是持品，八万大士忍力成者，此土恭敬，心得记者他土恭敬。你看这个持品有八万大士，忍力成者，就是三轨红经忍入一忍力成就的，可以在此处红经。可见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五处那是红经不得忍力还有障碍啊。所以这八万大师啊，他这发愿呢 那个心得记的人呢，说我不得这个能力，不得能力，我娑婆世界我不能红经，我到别个的世界去啊，啊这红经。说第五到这安乐恨品，外凡初心，信似圣福，见生这个见声闻畏惧，闻菩萨聘入，故及利绕，无意自他，便生退末。安乐恨品正是讲这个此处三轨红经。这个外凡的初心，这个外凡初心就原教来说呢是什么人呢，叫这个漏记当中就是这个名字记啊，就是外凡名字记。虽然看到这个红经的福德殊胜啊，他说呢这真是福德殊胜啊，这声闻都怕呀啊，菩萨聘入啊，菩萨聘入啊，顾及利绕，自己们这类的无意自他，这个人呢容易生退却啊，因为他也没有破这见这种见智烦恼，没有入位，没有入位啊，原教的外凡内凡都没有入位啊，到了相似位才入位呢啊，相思位呢就是像那个南药大师啊，铁轮位啊，破见思烦恼，他入位入相思位，为这个啊外凡人将要生退却了，为这个人呢说安乐派啊，一至弘法，不虑为苦。又法师品，世尊自说红经功夫，命理流通。宝塔品是多宝福分身，切证切住，劝密流通。这个底下呢是法师品有两品，有两颗啊。第一叹美能知法人，第二叹美所持之法，即这个红经的方轨。初中二，初名禀道弟子共身福中，第二名受道之师共身福中，初右二，初佛事弟子而灭后弟子。底下。而是世尊引药王菩萨告八万大士，药王汝见是大众中无量诸天龙王夜叉千达婆不修罗迦罗罗紧罗罗摩诃罗伽人非人与非人，即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求声闻者 求辟支佛者，求福道者，如是等类，先于佛前闻妙法明妙法华经，一戒一句乃至一念虽习者，我皆授予，我皆与受记，当得无漏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耳识啊，就是给这个五百前二百人受记以后啊，记门证出以后啊，耳识。世尊，因者是凭借也啊，告八万大士药王，他不能无所讲话，不能无所指啊，借这个药王菩萨，以药王菩萨为凭借告这个八万大士，告者是普语也，骗告也，如就是指这个药王菩萨啊，包括八万大士，如见是大众中无量诸天，这是天龙八部四众弟子，还有求声闻辟支佛的二乘，求福道的普啊诸菩萨等，如是等类，先于佛前闻妙法华经一戒一句啊，此中讲这个一戒，一个句子，四句为一句，那么这个一句呢，四个字也成为一句，五个字也成为一句，六个字的、七个字的都可以成为一句，四句成为一戒。那么此中呢是讲的是文经不在多少，啊，哪怕最少一戒一句。乃至一念随喜者，我皆与受记，受记作佛。药王菩萨有一个下边呢，有个药王菩萨本视频啊，药王菩萨燃白虎庄严背，千二百岁，那个叫做法供养啊，忍力深故啊，所以现在呢想流通法华经，先引药王菩萨普告八万，欲其精进护持助宣故也。普受记，大众等呢是普受记啊，不但是舍利弗啊、摩诃迦摄等四人，满慈子五百，还有一千二百，至于两千学务学人，那是上面呢，就是已经是都给受过记了，啊，不但是这样受了记了，凡是天龙八部四众求三乘的人。但闻一戒一句一念随喜，都能够成佛，佛都给他受记啊啊，决定无疑。难道说佛的话不相信吗？啊，故见普皆与受戒，这个一句一戒呢，这举少以况多。一念虽喜，是举浅以况深，这个一念虽喜是很浅的啊。如果你这个把这个法华经福地本怀全师大教全部能够领写透了，那还不容易啊啊！不要那么多，你哪怕有一念虽喜啊，这个一念随喜，一句一戒，不论是哪一句哪一戒，但是有一个要求啊，这个一句一戒呢，说的这个道理呢，必须跟这个法华经全师本纪 十庙四一之流要相符合啊，还有这个条件，不然你这个一句一借有人的一句一借都不相干了啊。这个一句一借无论哪一句哪一借，十卷经文从始至终只要合乎法华经济全是本纪四一之流啊，一念随喜啊，都可以受记。这个随喜不讲度诵修行啊，但能够于这个一念之中深深理解开权显实，既是理本，非权非实，所以能权能使权实不二，是理远庸啊，具足烦恼之性，能知如来秘密之藏。所以他此处这个地方呢，都非常重要啊。这个随喜，什么叫做随喜呢？这我们也是常常挂在口头上的。哎，随喜随喜，你做好事，我不反对，你欢喜，我也欢喜，这就随喜呀，那也叫随喜，也不能叫个不随喜，是吧？你做好事，我随喜嘛。我们一天到晚十大愿望，随喜功德，随喜功德，十方诸佛所有的功德我都随喜。那此中讲这个随喜，就是能于我们现前一念心中闻法华经。这个法华经讲什么呢？本门是开寂显本，寂门开权显实。这个开权显实，开寂显本，本门有本门十庙，寂门有寂门十庙。你要把这个道理都要能够深深理解，这个叫一念随喜。这功德就大了。开权显实，开权显实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个理本啊，非权非实啊，实相之理的根本的道理，非权非实啊。由于它非权非实，所以能权能实，这权实不二，是理远庸啊，具足烦恼性，能知如来秘密之藏。你像这个智者大师他什么烦恼也没断呢那还是五品内烦位，那是五品，就沿着我内烦位啊，具足烦恼，能知如来秘密之藏。他这个理解呢，深深理解呢，就够了，够这个资格了，你这理解啊，那功德就大，这不成佛吗？又于一念心中广写一切心，即一切法皆是佛法。说这种观念我们在文字上看看的时候都懂，但是不能够运用到日用当中我讲你听马上有了一不讲了一不听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不得受用啊。说我现前一念心，这个佛法讲佛法，讲来讲去，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佛法，这个佛法在本上，那佛法在那东方，佛法在西方，在什么地方啊？就在你当人一念啊，千千万万不能够心外求法啊。你说我们现前一念心这个一念心广写一切心，我们怎么写法呢？ 这一心，这一念心，这个心不是空的，啊，复一念无限为之空，无法不被为之假呀。一切心，一切法都是佛法，啊，那还有障碍吗？没有障碍，啊，圆融无业障碍。众生为什么是对圆，对这个圆融佛法有障碍呢？就是因为情是心，啊，这个情就是个障碍，啊，我们常说的仕途非防御，情生爱不同，啊，一生有了情见呢，不好嘞，那个东方有个西方，什么东方在西方啊？啊，那是情是分别有的。没有障碍，十法界没有障碍，所以这个道理，若欲分别，便说无穷啊。法界如此，人亦如是啊。一切无奈人，一切诸法中，悉以等观入，啊。法就是这个法，如果人能够理解这个法的，那你这个人呢也是一个无奈人啊。说是法界如此，人也是这个样子。怎么这个人也是这个样子呢？人能够依法理解啊，你这个人法无碍啊，你这个人呢有情事心，他就有奈，没得情事心就没有奈了啊，跟法就成为一体，法也如是，人也如是。所以下文常不清楚的受四重记，就是走了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大般涅槃经说，宁愿少闻多邪异味。像周立盘陀切嘛，他少闻呢，就闻那么一句戒啊，这个一句戒啊，他都一句开了悟以后，他就能够为这个比丘尼广说道啊。这个底下呢，福告药王，又如来灭度之后，若有人妙法华经，乃至一句一戒一句一念随喜者，我亦与受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讲啊，上来呢，这是讲佛世弟子，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在和法华会上啊，闻一句戒乃至一念随喜，给他受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这一段呢是灭后弟子福告药王，又如来灭度之后，那也包括我们现在啊，包括我们现在的以后的以后啊。若有人闻妙法华经，乃至一句一戒一念随喜，我亦与受无著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啊。这个佛呢就预先啊给我们就受记了，你还不能拒之不受不接受啊，啊，错过了这个机会就苦了。灭后闻经虽喜，其功德与福报与佛现在是一样的，啊，是一同受无著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这是说这个禀道的弟子共生福众。那还不好嘛，一句一戒都能有这么大的功德利益。下边呢，名受道师共生福众。受道师，受呢就是教授师啊，共生福众。初参一呢是长行，第二节诵长行当中有别名有总名， 别者人有上下根，时间有现在未来。下面呢，若复游人受持度诵邪说书写妙法华经乃至一切于此经卷竟是如佛，种种供养花香璎珞墨香土香烧香僧盖床幡衣服祭药乃至合掌恭敬，此中呢是先明下品实相。下品实这个弘经济法师呢也有两品，有上有下有上有下下品是这个实供养。若复有人第一受持，第二是度，第三是诵，第四是写说，第五是书写，这就是五种法师。五种法师底下这个实供养花香璎珞木香土香烧香僧盖重幡衣服祭药是第十合掌，这是十供养。药王当知世诸人等已曾供养十万亿佛，欲助佛所成就大愿，悯众生故生此人间。药王若有人问何等众生于未来世当得作佛，应是世诸人等于未来世必得作佛。何以故？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度诵写说书写种种供养经卷花香璎珞墨香涂香烧香等盖通幡一副祭药合掌恭敬，合掌恭敬世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当知此人是大菩萨，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令众生愿生此间广演分别妙法华经。这个这一段呢只是说下品的法师的功报啊，下品世诸人等就是指上面所说的这个下品法师功报，世诸人等已曾供养十万亿佛，欲助佛所成就大愿成就大愿，这个大愿呢就是上乘佛道下化众生之愿，悯众生故生此人间。这大悲菩萨这悯众生故生此人间，这指上边若复有人受持度诵写说书写妙法华经等指这个人生此人间。那么生死人间是乘愿再来的了成就大愿悯众生故生，这不乘愿再来的药王若有人问何等众生于未来世当得作佛呢，应是世诸人等于未来世必得作佛，就是指下品弘经的法师必得作佛。何以故？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度诵写说书写种种供养经卷实供养乃至于合掌恭敬世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当知此人是大菩萨，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乃悯众生是愿生此间，是乘愿再来的啊。广演分别妙法华经，他说这个下品法师的功德福报一层供养，这是因为这是他的过去的宿世的先因因身。你看这种法师一层供养十万亿佛啊，他这个因地深不深呢？因身啊。悯众生故呢，是明他的现前的功大愿大啊。若有人问啊，什么人应该做佛？就是此等人当于未来世必得做佛。这是说呢，未来的报众，他这个报不是小果报啊，不是人的果，称佛啊，还有别这个报最重的吗？没有了啊。因身功大报众，这是下品法师弘行的功德。底下呢还有上品法师的功报，何况尽能受持种种供养者。尽能受持就不是一句一戒了啊，如果全法华经啊我都能受持啊，种种供养药王当知世人自舍清净业报于我灭度后，悯众生故生于末世广演此经啊，尽能受持啊，就不是一句一戒啊。药王当知是上品法师的功报，他叫成佛啊。啊，他的功报当然是在清净，清净国度，啊啊，自舍清净业报，啊，发菩萨心，深入众生界，于我灭度后，悯众生故，于乐世，啊，我们现在就是五处乐世，啊，广宣此经，啊，这段呢是先说上品法师的下，啊。药王当知以下是名上品法师的功报，功报的清净业报啊。由于他的悲愿所牵，这悲愿呢，悯众生故就是他的悲愿啊。悲愿所牵，世出世间是愿为前导啊。这个愿呢，在我们这个佛教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啊，既然是悲愿所牵，这个眷属呢仍是业生眷属啊。上头我们讲这个蓟门十庙当中有个眷属庙啊，那就业生眷属、神通生眷属、应生眷属啊，这个呢称为业生眷属，不是神通生眷属，也不是应生眷属啊。愿兼于业啊，这上面这个讲这个蓟门十庙的也讲过了，发菩萨心啊，悯众生故生于乐世。为什么事情呢？就是我此中讲这个流通啊，护持佛法，不但是佛这个法华经益于当时，还要留意于未来。留意怎么留意未来佛陀灭度了，所以诸大菩萨发心了，发愿发心啊，未来弘经。弘经虽然是自度，虽然是度他，那就是自度啊。弘经是福报功身呐。下边名未来是亦有两啊，一名下品法师，二名上品法师。未来是上边说的良品法师，上品跟这个下品呢是服当世的，下边呢是说未来世的恭敬啊。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我灭度后能确为一人， 说《法华经》乃至一句，当知世人则如来始，如来所遣，心如来是，却为一人。啊，这却啊，好像是不是在这个大庭广众当中却啊，而且其换人一个人啊，即言体说话之少，说法华经呢，也不是说那么几句，说多少，说一句一句，乃至一句，即言所说之少，一人呢是说话之少，啊，良以有会无闻，未看处众广也。为什么是这一个人偷偷摸摸给这一个人讲呢？他们的智慧呀，所以呢。没有智慧，没有多闻，是不能够处众广演，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就不能处众广演了，人多了我们就不能讲了，少数人讲，这个呢名下品实相，这个法师也有等级的，你像我们现在的法师，那也不一样，有能说会道的，色彩莲花的啊，对不对啊？但是此法华经是如智所说，说于如理啊，今行人秉此如教而宣如理，故即是如来之始，如来所始，如来始啊。什么叫做如来始呢？并不是如来派个驻外大使这个使啊，如来使啊，此法华经是如来的如如之智之所说的全实之理啊，说于如理就是全实二教之理啊，全实二教皆称为如啊，如是如全之如。那么这个行人秉此如教而宣如理，这叫做如来始，如来之所遣也啊。又如智照如理为是，今行人依如教行于如理，故也是行如来是也。这什么当知世人则如来始，如来所遣，行如来是。又以如智如理化众生为是，今行人能有大悲，以此经中真如之理为愚人说，令得利益，故名行如来是啊。此中呢是明下品法师的功报啊。下面这里这两句话呢，何况于大众中广为人说却为一人说啊，比这个于普为大众说啊，乃至一句说啊，以至于广说，这是上品实相功报之大，不言可知啊。底下总名现在也好，这个现在呢就是指佛在世的时候为现在，未来也好，止于佛灭度以后一直到未来的未来也好下品法师、上品法师，凡是弘法受持读诵写说书写弘法如果是逆之都得罪，顺之都得福啊。这药王若有那人以不善心于劫中陷于佛前忏悔骂佛，其罪上轻；若人以一乐言回此在家出家读诵法华经者，其罪甚重 这是这段呢，先说啊，逆之得罪，逆呢就是诽谤了啊。这个罪也好，辅也好，啊，讲这个轻重。有的时候呢，论田，啊，有的时候呢是论心，啊，心呢，看你这个心的轻重。论田呢，什么叫个田呢？我毁谤一个普通人，跟毁谤一个佛菩萨，这就个论田，那个就不一样啊。贺论损益有重有轻，今呢正要损益重轻论也。譬如那人以不善心，这个不善心，心既重矣，现前骂佛，这个田又损矣。那人以不善心，不善心就这个心就这个心就重了啊。于是那人呢就生慈悲心，也不是那人所能够恼害的，你要是骂他啊，使得譬如以礼送人，而人不受，你骂他啊，不受，你不受，不受那不受，你自己还带着走啊，持惑自归，堕落三途，百千亿劫中的百千亿劫。那么最终呢，譬如打骂奸谈，亦然相弃啊，这就因地倒因地起，反受佛化，毕竟得成出世因缘。你用一劫的时间，用这个不善的乐心啊，在佛前毁谤骂佛啊，要是比这个毁谤受持度诵法华经的这个罪过呢，还是谤佛罪过轻啊，谤这个受持度诵法华经的人呢，这个罪过重啊。谤佛，佛是平等的，平等大慈啊，可怜呐、啊，你越骂他越可怜你，越骂越可怜你啊，但是你不能说没有过啊，你骂佛将来你就不要遭不要遭堕吗？哎，这遭堕谁能遭堕啊？哎，他还因这个堕呢，还将来还做一个得度因缘啊，这个因地倒因地起啊，他成了佛了，你一骂我不能说我一骂我就不算个佛了，回来做凡夫啊，他还是个佛呀。啊，凡夫空经的人，你一骂他，你弄得不好，他就推道心的，啊，就不能骂，啊。这个初发心的行人，受持度诵法华经，他这个忍力呢，还没能够成就，容易退末，啊，他就处在这个前进与退末的这个中间。也能够前进，也能够推磨。这个佛呢，他已经成佛，就成了佛了。他不会说你这叫骂一劫，你就是骂无量劫，他还是个佛，啊，啊，过是有的，啊，但是你骂这个空经的人呢，这个罪过就大了。他本来就要成佛的，这一骂一句话不好了，啊，这个罪过就大了，啊，啊，啊，啊，他。常是对这个初发心的人，受持度诵法华经的人，力没有成就的，你要是骂他、毁谤他，啊，这个障碍他的殊胜因缘，成佛的殊胜因缘，啊，那就断福种，啊，损害太深了，啊，所以他罪过重，啊，他罪过重。 这也就是说告诉我们呢，在这词中也牵扯到呢这个三鬼红经啊，柔和忍入一啊，这个就用得着了啊。你这个红经嘛，入如来世，住如来一，这个柔和忍入一啊，遮那障丑，这个叫个忍入一啊。所以这个三鬼呢，大家还要注意啊。这个红经的要按照这个轨道，你这个经就能红，就能红得下去啊。今天就讲这种向下文场附带来说啊。